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七篇《凤凰眼》第十三集。孟千姿第二次醒比第一次时就要清醒多了，睁眼还是茫然，但是会一会儿看看这儿，一会儿看看那儿，似乎是想要串联起什么来。江练打手电时，他皱着眉头推开，又捂住眼睛。 刺眼。 江练便把手电搁下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自己坐起来，拿手扶住头，仿佛那头有千斤重。 几点了？ 山鬼箩筐里有袖珍表盘，正面电子，反面机械，以防遇到干扰时电子即时失灵。江练正反面对过回他， 凌晨五点了。 那 你被撞晕之后，我带你逃进了迷宫，这里七拐八绕的，土龙没跟上，没有再听到敲打声，我也没有敢发出大的声音，怕又把土龙引过来。这种地下生物听觉应该特别敏锐。 这土龙能站，前后肢都长，四肢着地时像狗一样，这是鳄鱼吗？ 江练也不是什么生物专家，对鳄鱼知道的很少，只好回答说， 是或者不是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区别，反正都是巨大的威胁就是了。 也对，凌晨五点，六妈七妈就算是半夜得到消息的，调齐各种装备再赶过来，最快也得中午，也就是说距离救援到达至少还有七个小时。七个小时总不能干坐着，何况干坐着也危险，你不动不代表人家土龙不动啊。要么我们四处找找看吧，神棍要是没死，找到了最好，要是死了，收个尸也是好的。 其实他心里觉得死了的话早被吃了，压根没尸可收，但话还是要说得委婉。说完了又指向山鬼箩筐， 里头有什么能防身的家伙吗？ 问是问了，没抱太大希望，因为山鬼进山时不用考虑山兽袭击，所以一般不带什么厉害的家伙。江练先掏出一把匕首来，不看到这玩意儿还好，看到了就来气。孟千姿瞪着江练， 我当时说了危险，让你赶紧撤，你还非要下水。 是我脑子不行，拿这么点长的刀就以为能斗土龙。你昏睡的时候我已经想明白了，救人是要靠实力的，不能靠运气。我当时真的是太不应该了。 他这么口若悬河把话全说了，孟千姿反没法发挥了。他的性子素来如此，对方若死犟，他必定追骂个狗血喷头。对方若是态度好，积极自我批评，他又会想办法把话说得圆融，给人留点面子。 也不是，你就是当时太心急了点吧，脑子不行这种话太过了。 那还不是你说的。 之后两人便一前一后在这迷宫间安静兜找开来，岔道太多，每过一个岔口，孟千姿都要在岔口处刻一个箭头，旁边写一个一字，代表这是第一次探路时走过的。他有一个执拗的想法，迷宫再大，大得过数字标注吗？大不了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，一处处标，从一标到十乃至一百，总能穷尽的。不过渐渐的便有点丧气了，这迷宫的隔墙不是横平竖直，而是弯弯曲曲。更倒霉的是，这迷宫好像不是平面的，有些甬道是斜向下或者突然转向下的，只不过被水淹了，这就意味着底下也许还有空间。好消息是自半夜之后应该没再下雨了，那些水正在寸寸下退，那口环室里的水也应该退了。孟千姿惦记着段太婆那几句被水淹了的话， 也不知道最后几句写的是什么。 流书里提到九灵族人，是长灵圣家吧？ 嗯， 应该是。 这件事当初参与的人不少啊。 孟千姿没听明白，江恋在一处没有积水的夹道处停下，仔细听了听周围动静，这才低声给他解释。 玄胆风林里花瑶族参与了，因为有接生祭事。山鬼参与了，因为剖山才能到九重。蚩尤族可能也参与了，因为他们善冶铜铁，而崖口有很多青铜支架。而这凤凰眼盛家也参与了，因为收骨六十六具嘛。蚩尤族人大概也参与了，因为这儿又出现了大规模浇筑的青铜制品。况且没准也参与了，否则对这儿不会如此熟悉。至于水鬼，看似跟这些都没有联系，但是他们另有任务。他们在大江大河之下建起了金汤穴，金汤穴里有尸潮，他们还知道一个地方叫漂移地窟。任何一家任何一件事孤立来看，可能也就是神秘家族诡异奇事，百般求索无解。唯有像神棍说的那样，要有全局观念，把所有的事情凑到一起，才能发现其实当初是很多人共同做了一件事，只不过做完之后如鸟兽散，互相间淡漠了联系，或者再也不联系，一代代下来才导致最初的真相再也没有人知道了。 孟千姿默然。 这么大规模，这么多人力，到底是一件什么事儿呢？是为了漂移地窟里的他们能够借尸重来吗？他们又是谁呢？漂移地窟里那葡萄般的挂串会是麒麟精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阎罗也到过漂移地窟。不对，阎罗去的是昆仑山。难道正如之前推测的，漂移地窟虽然累世漂移，但每隔一段时间总会回到真正的起源处？那神棍又是什么来历呢？他直言要找一口被偷走的箱子，他的梦境里亲手把山胆放入箱子里，看起来像是箱子的守护方。还有死去的金翅凤凰，半空坠落的巨龙，压在三口棺材下的凤凰鳞，风起龙从的龙骨灰烬，一切的源头是什么呢？意义又是什么？ 不能再想了，越想越觉得头大如斗。孟千姿攥拳成锤，在脑袋上锤了两下，似乎这样就能把自己敲得更开窍一点。江恋还偏不让他消停。 千姿，我问你，得麒麟精者成神，得长生是什么意思？ 这还需要问吗？就是阎罗生阎罗，长生不死了。 不对，这句话最关键的两个字其实是成神。 这就是一种夸大的说辞吧，阎罗哪像是成了神呢？他要是成了神，我们还治得住他？ 哼，你换个角度想，是不是我们把神想得太无所不能了呢？总觉得神有通天彻地之能，吹口气死人就能活，挥挥手山就让道。如果上古的时候神这个词不是这个意思呢？比如这个世界有黄种人、白种人、黑种人，你知道大家的本质都是人，只不过是人种不同，同样人种下头还会有不同的细分，例如按照地域细分，看你划分的规则如何。最早的时候，神和人也许只是简单的类似左与右、黑与白、上与下的区分呢，没有谁比谁更高贵，就是按照某种规则划分成了两个人种。 按照什么规则？ 比如生殖方式，一边是可以自体繁殖的，一边是两性繁殖的，只不过是生殖方式不同，没有高低之分，自体繁殖的叫神，两性繁殖的叫人。 好像也说得通，现代科学喜欢给生物分类，哪怕是同样的物种，不同的生殖方式似乎也该分个类。 但是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，两方渐渐拉开了差距，神族不遗余力地把自己给神化了，凌驾于人之上，使人自惭形秽，甘愿弯下膝盖做神的奴仆，真正把自己奉上了神坛，神这个词从此才被赋予了那么多的意义。 怎么拉开差距？又怎么把自己神化呢？ 是时间。一直以来，人类传承的遗憾之一 是上一代的智慧、学识、感悟、成就永远无法简单的一键递送给下一代，下一代必须从头学起，还未必青出于蓝。杰出的音乐家的儿子可能对音乐毫无兴趣，甚至不识乐谱，杰出物理学家的女儿可能物理挂科，满足于当一个服务员。我们也经常感慨说，某某伟大的科学家如果能再活十年二十年，必将会有更多的发明创造。 但是神族人没有这个问题，因为他们是自己生自己。 如果说起初是同一条起跑线，那从第二代开始就已经拉开距离了。想想看，全新的年轻机体，但已经有了一世的积累，就如同这头刚生下来就有了爱因斯坦的一切学识，已经在研究艰深的科学谜题了，那头呢还在学爬，几代之后能不拉开鸿沟一样的差距吗？人看神怎么会不屈膝膜拜呢？ 孟千姿心跳如擂鼓，嘴唇翕动着，却又不知道该接些什么，只听到江恋在说， 有了一世又一世的时间，当然可以对这个世界乃至世界之外进行更深入的探求。人的智慧学识即便不能一键递送，繁衍了这么多代下来，在科学上已经有了这么多的成就，更何况是他们呢？现代人务实讲究科学，但他们走的似乎是玄学方向，怎么样去遵循天地间的规律，效法自然，如何打破维度，和山同脉同息，和水同脉同息，和兽沟通交流，也在研究人的肉体死了之后，灵魂到底去了哪里，到底能不能和逝者再有对话。他们不断的重生，必然会有巨大的突破。但是谁都知道，现实是当今世界人才是世界的主宰，自体繁殖什么的几乎就再也没有听到了。有句话叫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，也就是说，在这场神和人的生存竞争中，虽然神一度占了上风，但最后人才是被选中的那个，他们还是落败了。 孟千姿没有说话，他突然想起神棍那一个又一个的梦。神棍捧着山胆放入箱子，周围还有无数的箱子，而边上有个人唱票一般的念着山胆一枚。山鬼家视若珍宝累代收藏的物件，在那个场景中像是一个普通玩意儿。群山耸峙，明月高挂，有巨大的篝火燃起，很多人围着篝火而坐，大放悲声。 金翅凤凰也活到了尽头，一头麒麟去往何方？我们的荣耀和辉煌将如烧尽的篝火，也不再好像，再也不见闪亮。我们将去往何方？往日辉煌再也不见闪亮。 那场景确实弥漫着一股曾经辉煌过的大族走到末路时的悲凉和凄婉。严格说起来，江恋的叙说还只是假设，但孟千姿几乎没有丝毫怀疑，只是顺着这条线继续往下想。 那他们为什么会落败呢？战争吗？ 上古末代最著名的一场大战就是黄帝和蚩尤大战，但神话中黄帝是神，蚩尤也是神，严格说起来并不是人和神的战争。 这种落败不应该是某一次战争，应该是一段过程，衰落的过程。从黄帝蚩尤大战直到大禹开启人皇时代，大禹的父亲鲧还可以复生禹，但到了大禹是娶涂山氏女，没有再继承自体繁殖，给人的感觉不是他不想自体繁殖，而是不能了。自体繁殖一定有某种缺陷，使他在前期虽然占据上风，但后来慢慢劣势凸显，只是我还不知道这劣势是什么。 劣势应该是有时间限制吧。 如果能永无止境无限重生，那女娲伏羲什么的都能活到现代了。皇帝的时候就没听说过女娲伏羲了。 说完抬头见江恋正奇怪地看着他，孟千姿紧张。 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我不会说了什么蠢话吧？ 不是，时间限制没法反制。不是，千姿，也许神和人各有优劣势。人的劣势是时间限制，但优势是繁殖。他们的优势是时间，劣势是繁殖限制。 他们还有繁殖限制？他们不是自己生自己吗？ 人比他们活得短得多，但人可以代代繁衍，子嗣绵延。他们通过繁殖方式拥有比人长久得多的生命，但只是长久而不是无穷无尽。他们的限制是繁殖，自体的生命走到最后的尽头之后就趋向灭绝。也就是说，虽然有一段时间是风光无限的，但族人渐渐灭绝，越来越少。渐渐的，谁更占上风显而易见了。这个时候他们就得做出选择了。 就像大禹娶涂山侍女那样，学习人的生殖方式，乃至和人通婚，这样生下来的再也不是自己了，自己是彻头彻尾消失了。但怎么说呢，聊胜于无，好歹有自己的血脉啊。只是这样的话一定有人不同意。 对，一定有人不同意。 历史上每次进行变革，冲突必然如影随形。那历史上魏孝文帝只是迁个都呢，多少老臣哭着反对，更何况是这种放弃神由来已久的地位和血脉，泯然众人。孟千姿只觉得身上发凉，也不知道是地下阴寒还是心理作用。 皇帝和蚩尤不会是因为这个打起来的吧？为什么不会呢？双方一定各有拥趸，蚩尤的追随者甚至不在少数，即便是那些原本为皇帝效命的都可能改其意志。这场战争打得旷日持久，但终于分出了胜负。大禹即位在尧舜之后，算是皇帝一席了。他的父亲鲧或许是最后一个自体繁殖的人，而他顺利完成了过渡，开启人皇时代。蚩尤大战之后据说被皇帝枭首，但他的追随者败入边陲绝地，当时甚至不是华夏正统。而这些山林地带至今流传着一些神秘不可测的术法，比如蛊毒，被认为是一种极高明的虫药体系；比如符咒，被认为是对天地自然规律的一种巧用；再比如感尸，被认为是对人死后的一种尸体研究。更重要的是，玄胆风铃、凤凰眼、飘移地窟、尸潮，这一系列的设置之后，都有一道漫长纤细、悠悠通往上古的脉络。脉络之上始终悬着颤巍巍的不甘，这样的设置必然有所图谋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